第二节又翻嚟啦，大匪看天啦，其实冇停噶，不过因为赶时间，咪啲网友等到唔知点，因为打边炉，咁咧就咁啊两围啊，咁啊第二节啦，咁我有啲嘢想讲下嘅，对事物嘅睇法，咁我讲啦，而家去旅行好多人好中意自由行，咁我讲一啲我自己去旅行嘅睇法，同埋我自己会点样睇一件事。咁你哋听到，你哋如果觉得帮到你嘅，你咪望下咯，或者你好似我咁谂咯，系咪啊？我去韩国，去汉城，咁去好多地方咁睇啦，咁好多人去中意去呢个东大门买嘢，咁我都去东大门，我又去买嘢，系咪去睇？咁咧几个商场啦 ，A P M 啊定乜嘢啊？咁好多个商场嘅，好大，咁好多人去到买名牌，平啊，点样点样点样，韩国牌子啊，韩国制造啊，买呢啲，相对真系贵嘅，因为佢真系有 design 嘅，系咪啊？咁但系有啲咧就比较平啲嘅，咁好多香港人就买嗰啲，因为点样咧？就系因为佢哋啲商场好多廿四小时嘅，个个做水压去记，因为佢哋做嗰啲咧系韩国设计师。但是不是韩国做的，是卖款不卖料，那那些相对便宜，即是等于日本制造值钱一点，韩国制造值钱一点，不是韩国制造没那么值钱，即是讲到韩国啦，看天下嘛，那呢你们自己去韩国买东西自己要分咯，要分所有的免税品店基本上都是大陆和香港人开的，留意一下，尤其早以前啊，永安嗰班街啊，所谓街喺嗰度啊，搵大钱，咁啊专做啦。而家你哋咧，一般咧去到嗰啲大团又好，自己去又好啦，买够五十万韩纸啊，送咗一个 gift 俾你，然后当你寄翻大陆，寄翻香港，做得都相对唔错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对韩国，我好讨厌韩国嘅。因为佢食呢我真係好撚扑街。即係点解呢，唔係好唔好食呀，係自助餐。我哋消费嘅。你留意一石头饭就要自己捞。係咪呀，样样都要自己嚟，烧烤又要自己烧。样样都要自己嚟嘅。佢同你反你都觉得麻烦啦。食韩国餐呢我鍾意嘅，因为人肥嘛，鍾意食肉。但係呢基本上全部都係自己手动嘅。即係冇服务。我以前僆仔嗰时候食残废餐，人哋烧埋喂埋俾你食噶，冚家产。而家去韩国，你话系咪啊？系咪全部都系自己喐手嘅？有冇唔系自己喐手嘅？系咪啊？食好啲嘅啫，就全部自己喐手嘅，系咪啊？烤肉自己烧啦，石头饭啊自己捞啦，系咪啊？不停系咁，咁咧你睇一个社会，即系有啲人讲，喂，你去旅行添，点？去旅行搭车又搭船咁辛苦，都系想享受一下啫，系咪啊？咁啦，又再讲韩国嘅点滴啦。唔知好多朋友呢、這个动旅游节目啦，呢一辑去到汉江，你留意一下，必经噶啦，汉江系咪？点解汉江系冇船嘅？你留意一下，条河咁干净，冇船噶、哦，系咪啊？有啲人可以久不久企喺度钓鱼㗎喎，係冇船㗎喎，汉江有怪物㗎喎，但竟然冇船喎，咁奇怪，个汉江有怪物。係咪汉江怪物一套电影啊，仲有拍咗两辑添，但係汉江系冇船㗎喎。你有冇睇过，你有冇问过，因为点解呢，讲埋俾你，係因为汉江系直通北韩。佢哋好怕夜晚呢，或者呢喺下低呢有船过嚟，或者潜水过嚟。所以根本上整个汉江里面都是铁丝网，都是城网来的，防止啲船行。这个是保卫南韩韩国自己的一套文化来的，亦都是一个智慧的一种。去韩国要看一下，不要只是看表面啊，亦都不要看它好的一面，或者多啲留意下身边小事，你先至真真正正了解韩国人究竟系点。讲多样嘢俾你听，去韩国买楼卖噶，香港人去买卖噶，成个济州大陆人买晒噶啦。但系咧，俾个 tips 大家，千祈唔好做笨。韩国人买楼基本上 有一个方程式嘅，你记住我今日同你讲，你可以引证下，问下点解咧？因为韩国相对偏冻，落雪系咪啊？好多人中意玩滑雪啦，啊首尔都即系汉城啦，首尔啦，首尔都落雪嘅，即系我哋啲老些人叫汉城啦，而家叫首尔，都落雪嘅。你买楼只可以买地下，佢因为佢多山嘅，有啲小山坡啊，所有咧。最贵的楼全部都是地下那栋或者那层，跟住沿路条斜坡一路行上去咧，越高就越唔值钱，车道噶唔值钱。你唔好谂啊，喂，屌我住半山，梗系住高啦，系咪啊？冇嘢遮，有风景，大佬佢落雪噶，你架车上唔到去噶，你行都去麻烦噶，因为佢落雪线啊嘛，所以越高就楼价越低噶。买朝鲜楼，唔系朝鲜，买呢个首尔又好，买南韩嘅楼都好啦。你记住我讲啊，唔好听嗰啲中介讲，屌你老咩半山啊，屌你老咩无敌海景啊，你叫佢真系食蕉啦。你又好啦，你啲钱啊，屌你买又买，俾多咗，屌你老咩，但实际上又唔值嗰个价。咁我话俾你听，喺韩国买楼系咁嘅。咁咧又有个网友。佢咧就係越南去美國嘅華僑，佢咧就問我：喂，講下越南啦。咁我又講下越南我自己嘅睇法啦。講偷渡，哇！仲講越南難民，咁其實我都係一個套思維方式啫。其實講呢件事，你諗下嗰啲人點解咁樣？咁你就對人性或者對人生多啲睇法，都人點解咁做？講兩件小事啦。啊，信又好，唔信又你听我讲古仔啦。越南船民七几年八零年头嗰阵时啊，咁咧就好多人咧就游水或者坐船嚟香港，想问翻美国，因为咧美国佬输咗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共产党得势，咁好多咧，尤其胡志明市啊嗰啲咧，即系比较越南啊南方嗰边啊嘅人，经济比较好啲嘅地方，全部都走噶，走啊，即系走。咁走你要上船你咪有金囉。係咪呀，要有金嘛，要畀路费要畀船费，咁好多压住啲金上去啦。咁呢共产党好叻嘅。喺嗰几个海滩嗰度你哋出去咩，喺嗰度周你。周完你之后打你一身，跟住呢就睇你身上有冇钱有冇金。因为金当时黄金是世界通行㗎嘛，係咪呀，你揸住啲咩啫。是咪咁呢攞晒你啲黄金，跟住呢就叫你跪咗一晚，咁佢哋散晒㗎喇，提早你自己走啦，係咪自己走。手乾手淨啦，点解唔拉你呀，因为拉你你冇第二次啦嘛，你又冇第二啲黄金俾佢攞㗎啦嘛，係咪咁呢啲人好精㗎。点为之精呢，越南人要逃难嘅时候，个个就踢住对拖鞋。嗰对拖鞋呢就比较厚胶啲，即係嗰啲叫做八宝胶拖鞋即係我哋平时着嗰啲呢水啲成啦。咁佢呢就踢住拖鞋，因为点解呢，有少少浮力啦，有时辛苦揽住拖鞋挂住喺主要颈嗰度，吓嘛落水吓嘛，有咩事即係有多少帮助啦，呢个第一。第二最主要是收埋金，希望你守唔到。点样收呢，所有金变成一直挑咗个戒指咁啊 ,cut 咗佢拉直佢，金咪软㗎嘛，拉直佢，然后插入去拖鞋度，插成条插晒佢囉，你咪睇唔到囉，咁咪佢咁咪即係你搵唔到囉，你守埋佢啰柚啊，守埋佢菊花，爆埋佢菊，开个口都冇，就係喺对拖鞋度，你点守都冇。所以呢个世界呢，当你遇到一个困难呢，你自然就有方法㗎啦。生死存亡嘅时候你就諗得通㗎喇。係咪呀，咁希望个越南网友即係美国华侨再讲啦，越南其实好靠即係赌钱赌场，好靠呢个中国嘅。中国嘅人过去赌，华侨係最难赌嘅。但係呢几年都唔得。越南呢就将嗰个赌牌判咗俾加拿大佬。加拿大呢再分拆。我错你话我听下，就俾澳洲佬，而家根本上就鬼佬嘅天下， 咁好似皇冠啊嗰啲啊，咁好多大陸人啊，包架飛機啊，啊當落去越南旅遊啊，啊咁啊去皇冠賭場啊，賭錢啊，啊各樣嘢，咁變成咗而家中國人喺嗰邊都難做，係咪啊？連賭場合法咗之後都成，但係嗱，我又講一件事俾你聽，去任何地方都好啦，唔好淨係吃喝玩樂，因為越南嘢好食嘅。气候都好嘅，因为佢哋雨季呢过云雨，日日耍一阵又好天，又耍一阵又好天，咁都舒服嘅，比泰国好啊，比泰国舒服，我觉得啊。咁但係呢去越南，你哋又可以諗一諗，越南人赌钱係坚嘅。咁但係越南比共产党统治，其实对于华人嚟讲是真的悲惨的。因为点解呢，到而家今时今日所有被共产党批斗过嘅，嗱你哋又留意一下，佢哋一般啊，即係嗰啲唐楼呢，我哋香港人叫唐楼啦，即係大陆叫城中村啦，即係打低一间铺，然后旁边有个门口，有楼梯上二楼上三楼一路咁上去嘅。好多呢啲屋嘅好旧啊。你零零四四呢度数啊，去睇下正常嘅门口系几多尺？突然间有个门口，即系有个铺位啊，上楼梯嗰个铺嗰度系窄咗一尺嘅。点解窄咗一尺？系因为呢啲当时就系所谓反革命，就系对共产党有意见嘅人，佢斗你，佢唔止斗你，仲标签埋俾你，除咗标签你个人，仲标签埋你间屋、你间铺。所以有阵时去到越南，见到嗰个门口突然间一排屋，有一间特别门口窄啲嘅咧，走埋倾下偈，可能有很多唔同嘅意见俾你睇到。越南而家今时今日仲系呢个美国嘅野制，因为咧美国人咧，佢哋觉得欠咗越南嘅，越南啊，越南人好多时候佢哋都翻嚟做义工嘅，尤其嗰啲打仗啲阿兵哥。是不是年纪大了回到来做义工啊，好多啊，去照顾啊，教读书啊，想办法啊，啲孤儿啊点样啊，去帮越南人。而越南人好多亦都因为咁样啊，跟住法国人啊或者越南人呢移民去咩嘅。但是如果你个亲戚走唔到，讲个古仔你听。我有个朋友越南嘅，佢华侨嚟。佢全家大小咧走得甩，去晒美国。佢个女去嗰度读书，十零岁申请去读书。佢自己本身亦都做美国皮具嘅，即系咧美国皮具啊入口啊嚟越南，越南咧又做翻啲货卖美国。咁啊同佢个大佬拍档，但系佢从来签证佢个女啊，佢想去睇下佢个女读书啊喺嗰边嘅生活。佢申请签证每一次，越南政府都 ban 佢。因为他曾经偷渡过不成功，他花了到现在每一年申请他都不批。越南就是刚才我所说一个这样的社会，去到好喝好吃好吃，越南女仔他们穿那些越南装显得，因为他们曱甴肚，即是个肚有些肌肉的不是肥，还有他穿那些这样的越南装呢啊，比较个叉开得好高嘅，高到过咗腰嘅，咁咧俾睇到咧越南妹嘅线条嘅，所以啊喺 Group Two 嗰啲网友去越南睇下越南啲靓女，但系越南靓女唔沟你香港人，因为你地方细、地方小，佢哋想嫁外国嘅人，嫁美国、嫁去法国、嫁英国，佢哋而家越南人睇我哋唔起嘅。睇我哋香港人唔起，去越南都唔，去台湾都唔想嫁。越南妹啊，而家系咁噶。咁你哋可以睇下个越南女仔，真系身材非常好，样都过得去，系咪啊？去了解一下，好热情啊，始终都系热带地方啦。咁啊，讲一讲越南啦，咁分享咗我对越南一啲小事情嘅睇法咧，亦都 俾網友睇下，你有一笪地方真係，我有個哥哥仔，佢走嚟揾我，又覺得人生冇希望，我喺百佳做嘢，唔知點，將來唔知點。咁我同佢講，去旅行啦，儲到少少咪行下咯。一來玩下，開心下；第二睇下人哋嘅社會係點，對比自己嘅社會，或者睇下人哋嘅生活。如果將佢變成咗香港，或者你自己生活嘅小區嗰度，你自己睇下你自己有咩啟發，或者對你做嘅行業有咩睇法，就係、是、呢件事。嗱，越南、韓國、講泰國，嗱，旅遊節目啊嘛，講下泰國，我一年去三次，啊，又跟旅行團，啊，又自己自由行，不停咁去，因為我老婆好中意泰國嘅，飲飲食食啦。其实泰国咧，你玩又好，乜嘢都好啦。讲翻泰国人，而家都向军政府全面靠拢，因为咧红三军、黄三军不停喺度他信啊，同啲所谓中产啊，系不停斗咗十几年，斗到咧泰国人觉得好厌烦啊，所以近期咧泰国军政府改宪法，俾军人长期可以揸 fit 嘅，咁竟然选举嘅时候咧，有八成几九成人咧系支持军政府。对于我哋香港人咧，争取民主嘅人咧，有个好大嘅启发，就系、是、帮我哋日嘈夜嘈，同对方火拼，就会令到中间嘅人流失咗，系流失咗。一来心死，二来横掂都系啦，有咩好嘈啊？就投俾佢啦咁。而家全世界都有呢个现象，唔单止系香港，泰国已经系咁。而又讲翻泰国最出名系乜嘢啊？米，泰国香米长期补贴，他信咧佢本身系对泰国系农民系好嘅，因为咧佢嘅选票就嚟自穷嘅地方，佢想办法咧就提高佢哋收购价，政府补贴农民，等农民可以搵到钱，所以他信每次选都赢嘅，逢系他信嘅派系都是赢嘅，唔会输嘅，因为农村包围城市，即系等于特朗普，等于脱欧英国佬，而家嘅逻辑系咁样啊，你伦敦人你支持咩？但系你唔系大多数。因为你嘅经济泡沫赚到嘅钱，佢哋得益唔到，咁边个俾饭佢食，或者觉得佢会俾饭佢食，佢咪投向嗰度咯。经济大于一切，人系经济动物，所以脱欧特朗普，泰国其实是泰国开始咁啦，但系佢衍生咗好多问题嘅，唯一明明冇咁种咁多米，但系越收越多，点解啊？因为越南咯。越南咪鱼米之乡咯，系咁不停将嗰啲越南米咧就卖过泰国咯，泰国嗰啲咁嘅农民就收咗啲越南米当泰国米出咯，跟住就呃政府咯，政府就补贴俾佢咯，所以越南就帮咗佢，同埋而家嗱，我哋讲好简单啦，点解你哋食台湾米、食韩国米，甚至有啲人去台湾或者去韩国或者去日本买啲米翻嚟煮饭嘅，一包包咁卖嘅，点解 ？Why？因为道理好一致咁浅，点解日本、韩国啲嘢靓啲，我哋中国、泰国同埋越南越走越差，所谓鱼米之乡全部失晒，就系以前种米系一年一造嘅，嗰笪地系养一年，然后种一造稻米，而家日本咪咁做紧咯，韩国都系咁做，所以你去韩国食饭啦，你唔好去啲好下价嘅地方啦，真系去啲好啲嘅地方。你真系食碗韩国饭啦，吓、啊、韩国米煮嘅饭，你觉得好食噶？就咁俾少豉油捞，你都觉得好食噶？点解啊？系因为一年一做，跟住改良咗就一年两做。而家越南米平过泰国米，点解平过泰国米？因为佢一年三做。当你嗰笪地日日系咁耕，日日系咁耕，乜嘢都冇啦，啲饭点会好食啊？系咪啊？所以你买米有能力嘅，咪买好啲咯。而家中国人都系噶，有能力咪做好啲咯，买好啲咯，食好啲咯，所以咪又衍生水货咯，去买爆日本咯，买爆韩国咯，买爆香港咯，系咪？人望高处，我哋香港人都系 系咪啊？个袋好多钱啊？去日本娘咯，去欧洲咯，欧洲纸水平啊，嗱嗱声啦，买英国啦 ，Burberry 啊，我哋 Sogo 都排大队啦。而家欧洲一月大减价，扑到去啦。人系向好嗰方面走嘅，你唔能够话佢哋咁做唔啱噶，系咪啊？不过佢困扰到香港人，或者困扰到全世界人。带来我哋好多唔方便，跟住我哋喺度闹佢，闹佢。只不过佢哋人太多，同埋中国政府做得唔好，但系你唔能够歧视佢，因为我哋都系呢一种人，我哋不停，我哋香港人算系咩人啫？系咪啊？比起日本人，我哋算咩嘢？去到话哎呀，佢哋几巴闭，我哋去美国，我哋算乜嘢？系咪啊？去到英国啊，哎呀，佢哋国家，我哋香港人算啲乜嘢？唔系得罪讲句啦，餐桌礼仪刀叉点摆啊？讲出嚟啊！唔系刘家雄讲噶，我而家同你讲啊，有几多人啊识摆到刀叉啊？系咪啊？系咁简单啊！去餐厅啊，佢摆个刀叉，嗰把刀过嚟食咩嘅？嗰、那个咩汤羹咩饭羹？系咪？有几多人真系识啊？系嘛？所以做嘢。理解多啲，融和啲。我唔系话大陆人好唔好，我冇咁讲噶。喺我口中唔会有强国，我亦都觉得我系香港人，我为我系香港人。点解我为我系香港人自豪啊？上次做节目讲许冠杰，我亦都讲俾大家听，点解我觉得我系香港人，中国嘅香港人，因为我觉得。我哋香港人应有嘅素质我有啊，我好有礼貌。嚟见过我嗰啲网友，你问下佢哋啊，我唔该前唔该后嘅。你千万富翁，亿千万唔系富翁，亿万富翁，几十亿身家嘅，几百亿身家，对我嚟讲，我冇求你。普通人一个，你更穷更盛，亦都系普通人一个，失业又系，因为我觉得。点解我可以为香港人自豪？因为我真系做到咯。我系一个有礼貌嘅，我讲粗口系做节目啫。你睇下啲女士落嚟搵我，又几可听到我好烂口啊！大声啲系真嘢，系咪啊？点解我哋香港人系值得自豪啊？因为我香港人咪应该系咁咯，唔系大爱左交。是香港人这个身份，我认同香港人的身份，所以我未要做一些不要令到香港人蒙羞的事，不要随地扔垃圾，不要赖大陆人，麻烦你去一些屋邨，我们香港人住的，又不要说新移民，你看看那些阿伯不是新移民来的，成日和那些年轻人、坐在个公园夜晚，你不要说他吃烟了，烟头第二早上四周围是啦，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呢是应该都是普罗大众多些，自己朝头早早啲起身六点零钟，佢未扫垃圾之前，望一望你住紧嘅屋苑，睇下系咪我所讲咁污糟邋遢，清洁运动，清洁咗自己嘅思想先。仲有十分钟到啦，应该系仲有十分钟啦，好似不停咁讲啊。咁我啦，又再讲多少少啦。其实好杂乱无章啊，因为其实我唔知道我应该再做啲乜嘢，有。我问咗我自己有几个问题，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我做嘅节目第一集有六万个 view， 六万几个 view， 好开心！哇，竟然我做节目有六万几个 view， 咁东莞第一段打出嚟嘅就系我，几有自豪感啊！嗱，老婆又打电话嚟啦，惨唔惨？咁啊，跟住以后嗰集。咪咪加唔知啦，唔知 download 有几多数啦，总唔知咧就全部加埋啦，啊加埋晒，咁万七八啦，两万啦，有啲两万几啦，即系两个台啦，加埋咪咪啦，啊老萧嗰边联播啦，咁样第三样嘢，但系咧近呢一次呢个几月，我啲节目咧不停咁。向下射，向下射，射到咧，我对上嗰个礼拜咧，到今日我睇六千个 view， 另外一个四千几，咁我话系咪我做即系做节目再冇吸引力咧？同埋我即系讲啲嘢好闷咧，你哋即系啲客走咗，咁我咧希望咧 即係深切咁反省下，啊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咁咧呢几晚咧都有网聚嘅，咁今晚两围啦，听下一围啦，咁一路落啦。咁我希望咧见完呢次网友之后，咁咧我都要静一静，个节目做唔做得落去咧？系咪咁样做法咧？定系要学下人哋咁咧，不停屌老母、屌你老母、屌你老母咁样样扯收视咧？定系抑或好似哗众取宠？哎呀，老萧系灯嚟噶，灯神啊！啊，系咁嚼佢咧，系咪啊？咁啊，跟住尤慧晶啊，扑街啊，搞乱香港啊，啊，跟住佢露底啊，啊，俾啲保安抽水啊，揽住佢啊，底裤都打埋出嚟。我就唔想做呢啲咁嘅节目喎，但係真係有收视喎。咁我都今日有个朋友同我讲，大匪又唔系嘅，你睇下李慧彩佢冇料咩，咪长期两三千 view， 系咪啊，你都唔失礼啊，你多过李慧彩喎。哇，咁你安慰我，咁我都多谢佢啦。咁呢仲有我哋呢本身呢就搵緊啲呢，即係想喺即係开咪啊，做多两三线节目嘅，如果有网友咧，真系可以揾我嘅，揾我哋留言俾阿 Alice， 我哋见一见啦，睇下倾下嗰个合作方向啦。想做得好啲啦。仲有，我好失败，我系一个白痴嚟噶，即系我讲嗰个手提电话高科技啊，我咧就将 iPhone 嘅嘢搬落三星，咁啊所有 WhatsApp 咧同 WeChat 啱啱好啦，就冇取消到。但 WhatsApp 咧，之前你联络嗰啲咧，我全部都冇啊，变咗我想复你啊，我话我人系人都复嘅，我复唔到你哋啊，你哋可以再留一次言俾我，我呢次抄低佢，因为我重新 set 过，之前嘅全部冇晒，咁样所以好大镬。咁咧，因为咧开始嚟紧咧，过埋今个礼拜网聚咧，我下个礼拜我就开始得闲，咁我清理翻之前人哋你哋即系网友揾过我讲过嘅嘢啦，咁样，咁仲有样提一提就是今日虽然话讲倾生意，但系咧咁多人截咗纸都咁多人，都有一百几十人，万五蚊真系唔需要嘅。我其实系咁样啦。如果一阵间落到去，大家觉得我讲嘅系帮到你哋嘅，或者你哋有兴趣嘅，你自己做，因为太多人咧，其实管理唔到噶，当嘢。咁你哋认为你哋自己做，咁我俾啲意见你哋。你哋可以自己自行组合，或者你哋自己觉得退出，或者有啲人佢哋自己做，听日后日都系咁样啦。咁啊减到最低，咁啊一档两档三档，我估呢啲咁嘅可以玩，即系当联营公司咁咧，可以玩到三四档嘅。咁你哋自己做啦，咁又唔方便喺呢度讲啦。咁我而家就落去食饭啦。啊，咁啊多谢大家啊，记得支持，多啲订阅我，我希望真系可以一拖三。一个拖三个，好冇？啊，应承我，希望咧，我听完呢节，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做节目嘅时候咧，俾啲收视我啦，唔好等我咁难过啦，好冇？咁啊，广州我一定会去嘅，再去，因为应承咗人哋请我食餐好嘢。第二咧就系缅甸嗰度，我本身系谂住去嘅，但系咧有个网友27号，佢对个缅甸熟悉嘅，佢约咗我27号晏昼饮茶，跟住28号咧翻泰国，咁咧我等埋佢。咁我再睇，咁多谢大家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